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一晃又周五了，周五晚上8:01，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本周上班非常的勤奋，然后并没有各种各样的奇异打扮的泽华。 哎，听上去好惨哦！我是今天巧顿巧顿的樊雪， 也不知道为什么哈。虽然我们知道原因，如果你看我们这节目标题，你大概也知道原因了。本周就跟南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后呢，你会发现从周一的时候开始，甚至很多人从上周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各种各样你说吃饭局啊，或者跟大家一块出去玩的局，然后非要把自己打扮得乱七八糟的。 乱七八糟的 啊！ 哎，但是确实在这段时间，甚至从上个月开始 啊， 各大美妆博主已经开始抛出了在这几天这段时间要出行装扮的各种妆容了。 小技巧哈， 没错， 其实是西方的节日的，按理来说跟我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你会发现，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无论是这个美剧、英剧，包括影视作品当中，都会出现这个元素的。 没错。 然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市生活当中，希望能够找一些乐趣所在。 它好像就是我们平时聚会的一个契机，或者一个放松的一个机会，能够让大家聚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度过这样的一段时光。 然后我突然间的发现，你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就一种面貌久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枯燥，然后内心 非得让自己弄点刺激的， 内心当中你难免会有一些其他的面的出现。这个时候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契机的时候，可以把你自己内心当中你想成为的那一面啪的给释放出来。 那我觉得很难哎 啊， 就我特别想变成美貌天仙的那种，我觉得在这种节日也不可以在什么节日都没有办法把我想要的这个面给展现出来，怎么办呢？ 你已经如此美貌天仙了，你还要怎样？ 会说话呢那每天我都在过节是不是 哎，讲真，你有没有特别想要扮演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有 啊， 还真的有。 什么样？ 因为我非常喜欢，如果是契合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述的这个节日的话、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僵尸新娘》而且它其中的比较唯美啊，比较凄美的这个爱情故事也比较感染我。 僵尸新娘已经是很经典的，挺早的， 对，很早，2005年还是2009年？对，2005年的一部电影。 OK，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想扮演僵尸新娘？ 是的，如果我有一定的美妆技巧的话我其实是很想装扮成这样的。 化妆这个事情确实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哈， 是需要天赋的，就像我这种手残党的就算了。 哎，那本周呢，很多明星你会发现他们的微博当中也是不断的刷出自己各种各样打扮的样子。 没错，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哈，比如说看到这个照片你会想到谁？ 哇，小丑吗？小丑男？ 看不出来任何的特征哈， 看不出来， 完全隐藏起来了 啊。 给大家透露，欧美男明星，然后呢，他经常出去的街拍就是戴各种各样的帽子、各种各样的面具，把自己的脸遮挡起来。 没想起来。 大家习惯用三个字来称呼他，第一个字是小。 小。 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真的假的？我可能离得有点远。 这就提醒我们各位要看我们的节目啊！ 啊， 这个我们的收看方式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点进来就可以看一下这些奇奇怪怪的明星出街装扮。 小李子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他为了不让大家认出来嘛，经常会戴这个帽子呀，或者穿帽衫，然后把自己遮挡起来， 没错。 他这种装扮算是非常偷懒的，直接戴一副面具，然后衣服也没有变更嘛，只是戴了一副面具，也没有化什么妆。 怎么被看出来的呢？ 就是大家写出来的。肯豆，著名的模特了。 哇哦， 他这个就很漂亮。 这个是哪个？ 肯豆。 哦，我是说他装扮的是一个什么形象吗？还是怎么？ 这个应该是哪一个影视剧或者动漫当中的一个形象吧？ 啊、 但是我们从他的装扮当中，你看。它其实也不夸张， 是美的，并不是惊悚，也不是什么，就是美， 对吧？它也并不夸张， 是的。 但是你要说它有没有达到这个节日的氛围当中你想要的一个效果，达到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后看，你看这个也不夸张，艾薇儿 是那种芭比娃娃的那种形象吗？ 哎，艾薇儿这个病后啊，然后出了这个新歌之后，然后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 黑暗芭比 面貌也是越来越好了， 没错， 形象呢也是非常的阳光， 也很好哦。 接下来这位，你看基本上他们都是比较简单的。 对。 然后我们再切换一下这个我们国内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明星朋友们。 哇哦。 眼妆就起来了。 哎。 再往后看，你看。 哇哦，这个是高宇，白宇，白宇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哎、白宇。 果然，看我都认不出来。 我是在微博上刷到过他。 还有，这位，这是火箭少女吧？ 啊啊啊！孟美岐。 这位。 这个是谁？ 猜不出来了哈， 没看出来。 来给大家看一下，他就是 白敬亭吗？是吗？ 王俊凯。 王俊凯，还真是 没想到也会有这样的一面哈， 真的是。 然后你看，其实这样相比而言的话，就是国内明星似乎要更加的夸张许多。 但是有没有在街上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样子？你有没有看到？ 不光街上，然后我相信本周大家从朋友圈当中也可以刷到你身边的好友。 啊，青蛇白蛇有没有看到、 那 个？那 是你身边的好友吗？ 没有，就是在网上刷到的。 哦、对, 对对对对。 有没有看到那个？ 有。 然后还有啊、在那个地铁上穿着这个中式僵尸的那个服装 啊， 还出了个新闻，就是在微博上也刷爆了。当时是说，因为在地铁上，一个女生装扮成僵尸，还装扮成什么，吓到了一个老大爷。 嗯， 老大爷急了。 嗯， 就说啊，这是外国的节日，你们怎么能穿成这样呢？但是其实我们并不是说提倡要过什么样的节日，也是为了啊，如果能够放松自己的心情，然后又能让维护这个维系。增进大家的感情的话呢，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我们也不是在过节了， 是 我们只是凑一个热闹而已。 没错。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毕竟是音乐节目，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歌手的 MV 当中，它其实也有这样的暗黑，或者是哥特，或者是跟南瓜节相类似的这样一个风格在。 胆小勿入。 哎，那首先我会把这个 C 位主打歌放这一首，我们先进入到 C 位主打歌，然后把这首歌曲直接送给各位。 好的。 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环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场表演吧。它其实前面是一个故事， 没错，前面是个小女孩的故事。 光前面那个片头就已经非常的可怕了。然后这个视频呢也是提醒一下，如果您实在是太胆小的话，您就谨慎的观看。当然你要是觉得很好奇想要看一下的话，记得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或者是一直播账号也可以搜索这个，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片，夜深人静的时候，美国的郊区很多这样的小区是没有路灯的，我觉得没有路灯的是确实挺可怕的一件事儿。 没错， 就一辆小车，因为旁边也没有人，也没有房子，它突然间的停了。 Honestly, we're out of gas. So, what are we gonna do now? 这个时期的 Michael Jackson 还是刚开始的时候的那个面貌。 没错， 包括肤色也不是后来的这样的一个肤色。 I'm sorry, I didn't believe you. 这首歌是1982年的时候发行的。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他个人第二张专辑。 第六张吧。 一会儿我们确认一下，此刻就可以确认一下。然后这张专辑当中，除了这首《站立》非常有名之外，《Beat It》大家很喜欢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 Oh my god. 年轻的一男一女 非要在这么荒凉的地方约会吗？ 其实此刻这个画面是唯美的了，浪漫的一个状态。 It's beautiful. Now it's official. I have something I want to tell you. Yes, Michael. I'm not like other guys. Of course not. That's why I love youNo, I mean I'm differen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然后此刻月光就开始变了。 Are you alright? 也确认了一下，站立呢是 Michael Jackson 个人独唱生涯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啊。月圆时分，大变身。从这个惊悚的尖叫声当中，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影片当中的这画面是有多么的可怖了，可怕加恐怖啊！ 对，所以这首歌叫《站立》。 如果各位喜欢看那个美国的剧集，比如说这个吸血鬼日记这样的题材的话，你会对这样的画面非常非常的熟悉。 真爱如血，吸血鬼日记， 月圆时分， 狼人出没。 但是你看那个年代的这个 MV 当中的那个狼人的形象， 就是很狼人， 非常原始。 对，非常的原始。 现在开始突然间的骤变成小红帽那样的一个剧情发展了。狼人去追这个小红帽， 在黄老师的这个解说之下，一下子不可怖了呢。 哎，他这个画面切换呢，就是大家是在电影院当中在看恐怖片， 没错。 包括 Michael Jackson 和这个剧中的女主角，片中的女主角，他们两个也切换成另外一个身份。女生很害怕，男生看太嗨了。很多人喜欢 内心 OS 看什么看、还看。 Michael Jackson 最伟大的一点也在于他把这个 MV 变成 MTV， 然后真的看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的入戏， 没错， 非常的 代入感， 欣喜。随着故事的展开，这首歌曲也终于开始起来了。 It's only a movie. It's not funny. I was scared, weren't you? I wasn't. 你想，从1982年到今天，已经整整过去36年的时间了。 没错。 你在听这首 Thriller 的时候，依然觉得这个编曲啊、演唱啊，还是不输。 没错， 还是非常的好听。Another moonlight. You see a sight that almost stops your heart. You try to scream, but dare I take the sound before you make it. And you start to freeze, and so it looks you right between your eyes. You're very nice. You hear the door slam and realize there's nowhere left to run.You feel the cold and wonder if you ever 今天听这首 Three 的还是觉得太洋气的一首歌曲，包括看 Michael Jackson 他的 MV 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张力，一个是那个表情，然后他那个身体的扭动，还有那个舞步， 特别有感染力， 太经典了， 好像你就行走在这块墓地一样。 大晚上的不要吓大家哦。Creatures crawling in search of blood。好吧，这段 MV 呢，其实说可以说很长很长的。我们今天节目的关系呢，只看到这里哈。 对，大家一定要再，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再看一遍。它总共时长有13分钟多一点，但是这个 MV 非常的厉害 啊， 它被美国国会的图书馆列入到了这个国家录影带的这个永久收藏当中。 哎， 就是特别的厉害，我觉得也值得大家再去看一下啦。 因为大家现在听到 MV 一说13分钟，就是唱唱跳跳，然后各种各样的那个跳舞唱歌的画面，但其实在这个 Sira 这个 MV 当中呢，它是一个电视剧集， 没错， 可以这样讲。 你也要知道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它其实是开启了一个音乐录像的一个先河吧。 对，Michael Jackson 就是把这个 MV 让大家看起来非常的热血沸腾，让人觉得听歌除了可以听，看 MV 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跟随一群少女感受一下本周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这首歌曲呢叫做万圣节之夜，我们来听听看。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SNH48。 哎，你会发现这女孩长得可爱吧，哪怕是她唱镰刀挥舞下来你也甘愿。 这我觉得跟长得好看，不光长得好看，主要他们这个声音、 啊、 这首歌曲也很甜美。 对，但是他们的歌词你想其实就是什么镰刀挥舞下来、 啊、 什么惊悚恐怖之夜，其实相对而言歌词不是说很甜美的 啊， 但是被他们演绎的非常的甜。 但是最近呢，大家应该有些小区可能会有这样的活动、嗯、就是自己在家门口贴一个南瓜的一个图标、 啊、 如果有这样的图标的话，小孩子就可以来你们家，哎，敲门， 不给糖吃， trick or treat。 哎，这个小游戏让我突然想到以前很爱玩的真心话大冒险 啊。为什么？ 其实是相似的，你看 trick or treat、treat 嘛就戏弄嘛、你给我糖或者是戏弄嘛、那戏弄不就是大冒险 啊、 糖基本上就像真心话一样嘛。 哇哦， 是不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我们从小的时候开始玩 trick or treat， 然后慢慢的开始玩这个真心话大冒险，到后来什么也不玩、 那是你们。 其实呢你会发现身边很多人还是在玩起来的。比如说给大家看这样的一段视频哈，这是我在的健身房，健身房哦，然后那一天他们专门做一个这样的主题活动。 这是你见到的 健身教练？ 是前天吗？万圣节前夜还是在万圣节当天？ 就是西方万圣节当天、有一个这样的，哎，前夜有一个这样的活动哈。然后你看这个教练就穿成这个样子，还教学员你应该怎么样的健身。 死神来了，是不是？ 这个画面是不是很奇特？ 哎，但是很有意思。 然后其他人就在正常的就普通的一个健身状态。然后但是前夜当中你看大家这个装扮哈，前面有一个 party， 很应景。 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开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装扮的方式。 没错， 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右边这两个男生、他就是穿上衣服戴个面具、没有什么太难的一件事儿。女生呢可能会画一个这个妆容，你看这个妆容其实 抹点血浆 血浆，包括右眼的那个部分，在现场你近距离看的时候还真的还挺逼真的，你别说 是吗、 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位健身女教练这个妆容造型非常棒。 哇哦，很酷， 包括这个健身房的设计感觉有一个那个恐怖影片当中的一个场景。 对对对，好像是一个小迷宫那种密室的感觉。 你看她这个脸上的妆容， 哇哦， 在那个黑灯的情况之下真的是觉得哇厉害。这可能是参考的这个博主的一个 没错 化妆的技巧吧。接下来这四个呢就是我们四个教练他们当天的妆容，一天就这个样子的，带学员上课也都这样的一个打扮， 一整天都这样。 哎，还挺有意思。然后这是我朋友圈当中看到的 啊，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是的， 但是呢我并没有征求他们本人的同意直接拿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我们的同事， 但是有机会可以让他来交流一下这个美妆心得。 是思农啊，现在我们每天听的活力 music 课就他来做的吧。 哇哦！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妆容画的右边那个嘴，我觉得画得很到位。哎， 是的。 哎，作为女生的樊雪，你觉得这个妆容难吗？ 嗯，反正我是不会的。对， 所以难度系数还 是 在的。 当然。 那在你看来，这个妆容大概是1到10分的难度系数，大概会占到几分？ 在我这儿肯定是10分， 在你这儿就10分了。 在我这儿是的，但是我觉得如果稍微美妆这个技术稍微娴熟一点的、应该是在6-7分左右吧。 Okay， 对。 然后这个，这可能是到一个主题当中去。 哦，像是一个密室逃脱的这种 哎 环境。 包括还有这样的。 哇哦。 这个其实也不难，主要就是靠一个面具跟一个披风， 但是很酷啊。 嗯， 也很应景。然后手中还有红玫瑰， 哎， 哇哦！ 重点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突然间换一个人，然后想怎么拍照怎么拍照，想怎么开心怎么开心。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哇吓我一跳，无脸男， 哎， 千与千寻当中的， 这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说的，就是我们不追求任何的西方节日嘛。 是的， 然后他们的节日跟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就可以凑凑热闹让自己快乐一点。 而且我们换一种装扮换一种心情、 哎、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女孩子出门就是口红的颜色以及要穿高跟鞋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我现在 应该要有自信了，对，我现在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我穿得很酷炫，我就觉得啊，我现在是一个非常酷的 girl、uh-huh. 这种，对，那如果我打扮很甜美呢，我就觉得那我今天应该乖乖巧巧可可爱爱的。 但就像我们刚才在看照片的过程当中一样，就是如果你做好心理准备了，你看到这些不同的妆容，你会觉得很惊喜， 哎， 而且它画得越夸张你越惊喜。但是如果你要说 没做好准备，那就是惊吓， 或者完全不知道那天发生什么的话，你突然间觉得呜、哦、就像我们接下来要看到这首 MV 一样，浩胆你就来，有胆子就来哦，阿妹的作品。这首歌曲也是阿妹第一次分声变成阿密特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吗？那个时候的妹还是瘦瘦的妹。 起航 ，Welcome。 挑战新歌声在11月的第一个周五晚上8:3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今天有很多好看的 MV 以及很多好看的图片，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也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这些炫酷的 MV 了。 嗯，我们今天 炫酷加惊悚吧， 叫做南瓜出没， 没错， 就是本周呢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 奇奇怪怪的装扮都会在街上飘来飘去的， 包括其实你会发现心情也会有所转变。 是的， 你会变得好像那个玩心会稍微重一点点。 是的，感觉自己跳到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里。 哎 哎， 因为我们每天工作其实挺辛苦的，大家基本上每天都处在一个工作的状态当中去嘛。嗯，只有到周五周六周日，可能周日就已经没有玩的心了，也就周五晚上， 周五晚上是最开心的。 哎，周六有个半天一天的时间， 哎， 这一天半你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是， 但是有一个这个南瓜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之后呢，好像本周自己的心情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紧张。 是的， 嗯，前面呢我们看了很多 MV， 包括刚才看到的最后一首浩丹尼丢来这个方言哈，但是这首歌曲呢也是2009年的专辑阿密特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的阿妹已经开始分声了，有人说哎，原来阿妹心目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出现。 没错， 你以为她只是一个尝试，但之后呢她不断的让这个阿密特在不断的分声当中去，因为阿密特是她自己少数民族的语言当中的名字嘛。 哎， 到2015年的时候有了阿密特二， 兔 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比第一张专辑要更加的暗黑一点，但是更加有态度一点。 对，而且特别的炫酷， 啊， 尤其是在 MV 当中，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故事穿插进来，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个音乐一个展现，但更多的是里面有体现他态度的小故事。 对，主题变得更丰富了嘛，包括什么母系社会啊，放的那个作品啊，也是讲现在人好像看艺术展的时候会带很多很多的解读，但这些所谓的解读呢都是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对不对？然后包括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支 MV， 樊雪呢也是一开始被朋友推荐哈。 是的， 被推荐的时候说这个看完以后你就很想对前男友怎么怎么样 做点什么。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血腥爱情故事。 哎， 都是寂寞的果实，那是活生生从心头。 因为他这个 MV 走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哥特一点的，比较暗黑一点的，所以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胆小的话就不要看我们这支 MV， 听歌就好， 听就好啦。 哎，如果要是胆子够大的话，来只讲浩丹你就来。 风斜雨洋洋洒洒当个写手，这些甜头都是寂寞的果实，那是活生生从心头里割下的我，一块肉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你锐利握住腥风血雨洋洋洒洒荡， 越深了越受酸，心越空，肉越痛，见到万国的感情才深。 MV 当中的画面就跟这首歌曲所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一样的，非常的极致化，血腥爱情故事，但 一对相爱相杀的恋人，但是在节目在 MV 结束之后，他们两个是握手言和的， 是吧？ 还算是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的。 虽然名字很夸张，包括这个 MV 当中呈现出来的画面也是非常极致化的，可是爱情这个事情啊，本身它就是一件非常要命的事儿。 哎，怎么的要命了呢？有什么要命的事情呢？ 你不觉得当你爱得非常的热烈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世界，我的天哪，实在是太美好了。 我还想 眼睛就像戴了一个彩色滤镜一般。可是当你受伤的时候，当你分手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整个世界突然间又变成了一个黑白这样的一个滤镜。 你发现你的彩色眼镜真的就是你之前先戴好的有色眼镜，在你喜欢它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明亮的。 滤镜我们拍照的时候换起来非常的方便，但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当你的世界突然间换了不同的滤镜的时候，你想再切换回来，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是崩溃的。 不光那一瞬间了，所以爱情这个事情它会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以及 所以提醒大家，谨慎且行且珍惜。 但是爱情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隽永的，就即便是我们觉得再无奈再痛苦，但是每个人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期待和非常需要这个东西在， 还想去踩上那么两脚。 所以你会发现在音乐作品当中，包括影视作品当中，爱情永远是不变的主题嘛。 没错，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上来吧，南瓜出没。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在这个本周大家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也会看到这样的图片出现哈。 哎， 这是张曼玉跟那个王祖贤演的青蛇吧？ 青蛇白蛇， 那个最经典的桥段，扭啊扭，扭啊扭，三步一回头，五步一什么手，哎，反正就这样吧。然后你看，这是去看电影排队，你别说，还真的挺惟妙惟肖的。 就是买奶茶 啊！ 后来他们在欢乐谷的时候 啊，这买奶茶，我以为是电影院呢。 两条蛇在打枪 啊， 那个场面也是相当的诡异。 我第一次看到的是这张图片。 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片。 它这张图片它遮掩的很好，就没有脚了。我觉得这个拍摄角度看起来真的，这个感觉做的还挺高级的。 对，而且它这个尾巴啊也特别的神奇，它是不用他们专门拖拽的 啊， 是随意摆动的。 哦，它自己真的可以动起来的。 是的，我有看视频，就很神奇， 厉害了。然后包括这两位，其实化妆，她面部的妆容就是正常的妆容， 是的， 是很漂亮的女孩子嘛， 没错。 然后整个这样的一个，你也可以当她是 cosplay 啊，他们本身也是比较有名的 coser 啊，真的就是 coser 哈， 是的。 然后很多人也是看到这个以后，然后突然间呢开始回忆起一些画面，比如说此刻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一首，我们试试看哈，看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出来。 好，你会唱吗？你先给大家来两句。 现在只能看到画面啊，声音的话看来是出不来，好吧？出不来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著名的《青城山下白素贞》这个唱段，在这个陪伴很多人成长的《新白娘子传奇》当中，这个唱段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后来好妹妹呢也是翻唱过一次，他们的自己的版本。我们给大家放大一下看， 这个可以听到声音吗？ 先看看有没有画面吧。 好 ，OK， 还是不行，反正就点到为止吧。这段也是非常经典的，而且原唱也是来自于赵雅芝自己本人的唱，我第一次知道。我以为是， 你不知道吗？ 我以为是配，因为他的配音是别人配的嘛，我以为唱段也是配的，结果是他本人的。厉害了，大家现在可能很多的零零后比较熟悉的是好妹妹那个版本的青城山下白素贞。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比较可怖一点的 MV。 可怖一点的，我们今天准备的还都挺可怖的。 可怖啊，就是网络用语，就是可怕跟恐怖的一个结合。下面我们看到是 Taylor Swift 在去年的个人专辑 Reputation 名誉当中的一首先导歌曲， 没错，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这个 MV 当时一出现的时候呢，也是引起了各方的讨论啊，包括这个 MV 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墓地当中爬起来， 朋友圈有没有被刷爆？当时 如果我相信很多人应该看过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如果你没看过的话，现场来看一下咯。 15个形象的梅梅， 这画面拍的还是挺高级的。 没错，我当时看完这 MV 就觉得，花钱了。 你看一开始那星空那 TS 做的很到位啊。 haunted stage. The role you made me play of the fool. No, I don't like you. I don't like your perfect crime. How you laugh when 浴缸里这造型非常的唯美。 Said the gun was mine. Isn't cool. No, I don't. 但是感觉很故意。现在要开始变女王了，有一种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即视感， 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黑童话版， 这就是现实版本嘛？可能她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面。这个会让想到无极， 无极， 对， 我想到的是小丑女，哎， 无极当中张柏芝不是化成一只鸟 啊， 在这个笼子当中。DJ 这段很有麦当娜的即视感， 没错，这个腿呀、我非常的喜欢这一段， 就黑网袜这一段哈、啊， 马上要跳舞了。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这是各个形象的美美，自卑的她，冷艳的她。 细节点，背景板就是一个 T， 这个大 T 呢，光采光非常好。哎，手上那个戒指的，蛇的那个手环很好看。 天哪！ 所有面的 TS 集体出场。 What's with that bitch? Don't call me that. Yo, oh, stop acting like you're all nice. You are so fake. Oh, there she goes, playing the victim again. What are you doing? Getting receipts. You're gonna edit this later. I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be excluded from this narrative. 最后一段我觉得其实挺真实的、wow. 我们就每个人内心当中你敢说你没有很多的分裂面。 有 很多面是我们不敢呈现出来的， 是的。 但是在某一个当下的时候，我们会有无数个自己啪啪啪啪啪在跟自己对话， 没错。 然后包括你像我们干这一行的嘛、嗯，就一开始的时候，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上台的那种紧张感？ 记得。 那个时候就感觉有无数个人在 抓话筒，都真的有一点抖。 哎，嗯、有一面会说哦，我自己太厉害；，有一面觉得不行，你太弱了；，还有一面就说你根本就什么不是；，那面说我什么都会，就无数的在脑海当中这样的纠葛呀、打架呀这样的状态。 对，就像我们平时。有的人觉得自己好像很活泼，但是在某种场景的时候、啊、觉得自己好像不敢说话、 哎、 但是每一面都是真的，每一面都是我们自己，我们其实也应该学会和自己妥协，应该自己和自己和解，要接受自己的每一面吧。 这一面就是听起来很简单、嗯、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 我们不太喜欢自己的那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太接受自己的那一面。 哎， 真正的要把自己全面的接受，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大家可以不断的去尝试，也许你很快可以接受全面自己，也许你这一生都无法完全的接受。 还有一种方式 啊， 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去爱你的所有面。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爱情嘛，永恒的主题， 对，爱情嘛。 好吧，这是我们刚刚看的 Taylor Swift 的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哎， 因为欧美乐坛当中很多的唱跳型的歌手，在 Reputation 这张专辑之前，我一直觉得 TS 他不算是一个非常棒的舞者， 这也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惊讶的，我都记住了，在3分06秒的时候 啊， 我之前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是被他这段舞蹈给惊艳了，虽然就短短的20秒不到，但就觉得特别的惊艳。之前对 Taylor 的就是 他以前力度不太够， 对，你就觉得他有腿就够了嘛，长得又好看，然后唱的又很好，在维密的各个这个秀场上也都有他的身影，但是就是这支 MV 让我改观，觉得他真的跳舞也可以这么棒。 包括在今年的刚刚举行完的全美流行音乐颁奖典礼上的 TS 的现场表演，让很多人说哇，他现在跟 Beyonce 的风格越来越像了， 真的是越来越大气了。 哎，包括这个风格呢，元素啊也是越来越多，以及个人的一个表达，个人的态度也开始呈现出来， 对，也让人感觉他真的是有在变坚强。 OK，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这支 MV可能也是本周有人想要打扮的一个原型。 嗯， 男生我觉得心目当中有超人一面， 哎， 还有一面呢就属于黑暗骑士。 没错， 他就是 黑暗骑士 啊。 我其实在想过，就接下来这支 MV 是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背景 啊？ 我其实一开始是以为是蝙蝠侠 啊，因为蝙蝠侠也有黑暗骑士这样的一个感觉在。 没错， 就是好像很在我的小时候啊，我就觉得很想成为这个超人，觉得是一个完美的存在， 拯救世界。 然后包括长外形也好，对不对？然后也很善良，他的所有面都是非常的正义的面的。 没错。 但是后来慢慢的你会发现，好像做黑暗骑士其实挺好的。就黑暗骑士好像大家对于他的印象是不太好。 哎。 然后他是个负面的， 是 不喜欢他的。 嗯。 然后包括他的出身呀，他的经历啊，可能都是相对来说要惨一些的。 那为什么后来这？ 但你会发现其实黑暗骑士的内心当中他反而会有更加善良的那一面。 是的，他其实也有，我就是真的是长大后才感觉到的，是有很脆弱的一面。 哎，他是有很人的那一面出现的，他不像超人感觉离我们太远了， 很完美，他好像就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完美的神的形象的那种。 是的。而说到黑暗骑士呢， JJ 林俊杰跟五月天就有共同合作过这样的一首歌曲，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黑暗骑士吧。来喽，这首歌曲 《黑暗骑士》送给大家。 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的话，还是提示一下哈，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这段 MV。 他们俩眼神还挺像的， 对，他俩对视的时候我不行了，停止了心跳。 都是你喜欢的？ 是的，这两个人都是我喜欢的。 是因为作品本身还是就是外形也是你喜欢这样的？ 应该还是作品本身吧。 好吧，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回顾了很多 MV 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瞬间哈。 没错， 切换回来吧。本周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最后一个工作日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也是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本周你看到的过一些奇奇怪怪的画面呀，你经历到的一些事情啊，然后你会觉得这周回忆起来好像还挺充实， 还蛮有意思的。 最后我们听到一首作品很经典啊， SHE 你曾是少年，也接这首歌曲呢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泽华， 我是文雪，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祝各位周末愉快， 晚安，拜拜。 感觉怅然若失。